刘志勇、王大毛、马劲松、张博、王斌共同演绎经典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。职场帮帮团。 找工作 难， 招人才 难， 世上无难事，且听职场帮帮团。 厨师、司机、保洁、前台、销售、快递 换； 编辑、策划、总监、会计、软件工程师 换； 律师、翻译、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。 停停停停停，挑花眼了，挑花眼了。 脚踏实地，志在千里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107.3，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，我是香露。最近啊，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，选择了和自己的专业以及工作完全不相干的事情，以此来赚取收入，或者说创业。在他们的选择过程当中，有父母表示支持，也有父母表示反对，或者是无可奈何。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，我们就请到两位专家，一位是心理专家，一位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，请他们来解读解读这些现象。黄小兵是浙江大学一名本硕连读7年半的医学院的研究生，因为一次偶然看到了 BBC 的纪录片《保罗教你做面包》，于是啊，放弃了读博士的打算，立志开一家面包店。他租在3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里，苦心研究面包方子，最终啊，开出了自己的面包店。但是他父母很不理解，你开家面包店初中毕业就可以啊，为什么要读到研究生呢？而他觉得做好吃健康的面包是他自己的理想。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探讨一下，他的这个梦想是3分钟热度，还是说潜藏在内心里的激情呢？面对父母的反对，孩子的执着，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沟通呢？有请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李建中。 他等于是说，我知道看了这个纪录片时间太晚，他如果初中就看了这个纪录片，他可能就不一定读这个本硕连读了。 啊，他是偶然的机会看到，就在此之前，这个梦想好像是隐藏在内心的。 隐藏在内心。 啊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我们有没有一些这种愿望，是我们自己平时都不知道的，可能只出现在梦境，或者是说有一个什么外来的刺激才能够给他激发出来的。 没错。还真是有。 有这样的吗？ 有。 嗯， 有一些你平时的生活之中你接触的太少，你没见过，没体验过、嗯、包括这种纪录片啊电影啊，确实有很多人他看到了那种生活，比如说那些艺术家的一些生活呀，啊，或者是你喜欢的哪种职业、啊、有一部电视剧专门拍了这个职业，这种生活的场景，工作的场景，你好像有一种代入感，去感受过之后啊，你内心如果真的喜欢它，就会激发出来。 那这种激发的吸引力足够抵抗住他读了那么长时间的专业的知识， 嗯 啊，包括那么多年所受到的职业的这种训练，那这种吸引力得多大？而且还是潜藏在心里的。 没错，没错。它就是说明这股力量是非常的大， 非常大， 一般的大都不可能。 这不是冲动吗？ 它肯定也有冲动的部分，但是它能够坚持做下来的话呢，它确实是这种力量是，而且是很坚持的，不是一时三分钟热度的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人的潜能真的是不可小视的。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有时候你平时我们觉得发挥不出自己全部潜能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你特别喜欢做的事情。

哦，我只是给建议给说法，然后他独立来选择。一般有考虑到这一点呢，就这个脾气就不会那么大。 就是考虑一下对象感。 哎， 就你把孩子当孩子要俯视哈、啊、还是当一个 平等 合作的伙伴 是, 的、嗯、 是 吧， 对， 平视。 对，我曾经举过个例子给一些父母听的，就是说你就当你是创业者，你找人家投资人去要钱要投资，那个时候你不能跟人家急吧，对吧、嗯、你该说你的创业有多好，哎，你好好说呀，对吧，你去好好讲我这里有多好，希望人家投资。但人家说我对你有些不认同，你不能跟人家急，对、嗯、好，你们是平等的、哦、就是这个意思。 那为什么在外头会很好呢？我分析啊，会不会有这样的心理因素、哎、就事不关己啊。但孩子这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，就我们家的事儿，我可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，我知道你这条路可能不行啊。 没错，所以你说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也这个在咨询里边呢，我们也经常遇到有些老师呢，他也发现这个问题。 老师， 对，因为他我甚至是特级教师，我教我的学生教得特别好 啊， 但是我教我自己的孩子就怎么弄的呢，就怎么就他就学习就上不来呢。 嗯， 其实差别就是在我们，因为这是我的孩子。 嗯， 哦，我就觉得啊、哦、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不行了，我的情绪就控制不住。你要对外边的学生呢，他不听你的你也很耐心啊，对吧，你也不会骂他呀、啊哦、是吧，你只是继续耐心的跟他讲啊、哦、应该怎么做哦。但是自己的孩子呢，往往你就搂不住这个火。 嗯， 哦，但是 那只能换个爸。 是，所以就是父母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。你是把他当亲儿子啊、哦、亲女儿，然后但是你还是要控制你的情绪才是对你的孩子最好的 啊、嗯哦、 并不是说你因为你是亲的，所以我就容易急了，对那个结果沟通的结果来说并没有好处。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自己创业有父母反对的，但也有父母支持的。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。江苏90后的姑娘邵婉清，三年前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语专业毕业，后来做了一名翻译。半年后她提出了想回到老家做陶刻，就是在紫砂壶上刻字刻画。她父母也很爽快地接受了，她现在一天刻紫砂壶能挣500块钱。她父母说啊，自己有三代人都是干这个事儿的，她回来我们很高兴。而这个姑娘也说，上班整天对着电脑还不如学一样本事，她觉得这一行更适合她。对于这个事儿，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？有请我们的嘉宾，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，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分析分析。 因为他们家三四代都做这事儿嘛，所以是有传承的， 哎， 然后有品牌的嘛， 嗯， 啊、 嗯， 所以做这个事儿他能挣到钱嘛？ 但是对他来说， 嗯， 他却是要从头开始的，因为他原来学的是 他 翻译、 啊他，明白？他从头开始也好学，他家里边会那个什么的， 嗯， 就是如果像我学就比较麻烦， 嗯 嗯，他家里边会、 就是、有这个先天条件， 对，他家里边会对，包括怎么提升技能啊，怎么去学习啊， 嗯、 这个都会倾囊相授。 好， 嗯， 也就是说他有这个便利的条件， 嗯， 但是还有一个自己在这个道路上走多远的问题，走的怎么样的问题， 嗯， 他现在就是一天能挣500块钱，看似还不错啊、 嗯， 在老家也不用出门， 嗯 啊，那你对于他的未来，你 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， 嗯， 主要是这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这个市场还挺大的，那就可以一直做下去， 嗯， 如果这个市场突然间萎缩了，就像原来修钢笔的。那个挺要技术的，现在几乎没有这种市场啊、嗯、那就没了。 就是说不能看现在挣500，还是说以后要挣多少钱才是正题？ 对，就是为什么，就是这个市场有多大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市场？ 那你如果跟他聊天的话，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呢？你是真爱吗？还是说一时凭兴趣，还是怎样？ 不是，这个倒不用问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不纠结嘛。他我就会问他说，现在市场有多大，到底那个有多少客户去买，客户都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为什么去买这个，买你这产、嗯、这作品， 嗯， 就这些。 好，你关心的是这个未来 可不可持续啊？ 对。 但我还关心的是，为什么这个更适合？为什么你更喜欢呢？会不会有一天，即使挣钱也厌烦了呢？ 做什么事儿都有这种可能。 做什么事都有这可能 啊？就你天天吃火锅，你不也吃腻了吗？ 那他们家怎么做了三四代都没烦呢？ 所以他有一些调整嘛，他不是厌，就是保让自己不厌倦，是有一些调整办法的。 嗯 嗯，比如说怎么才能让自己做得更深度一点？原来可能就随便刻几个字，现在咱们来书法，书法咱们来深一点。原来可能是什么柳公权的字帖，现在咱们来那个张旭的草书。然后原来可能是这个文字，然后咱现在来画画，这个咱再来一套这个叫北宋的这个。 你的意思是说要不断的精进？ 哎，对，这个就有兴趣了嘛？这个就变化产生变化了嘛？对，就 产生变化就有兴趣了。 对， 嗯，但我担心的是。上班整天对着电脑， 嗯， 是吧？你这不也整天对着壶吗？ 对， 电脑和壶就不一样了吗？ 不一样。他对着电脑的是做翻译嘛，翻译是比较单调的这个东西嘛，而且是一种，他对着壶其实是他需要动手的， 嗯 嗯，他那个电脑可能不需要动手， 嗯 嗯，然后还有确实有一种人，就是他希望用自己的四肢来去工作的人。 好，那你怎么来看待？我就不想整天对着壶，我就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，哪怕整天对着电脑，我也能够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。是不是这个事情真的是因人而异呢？ 啊，对啊，就是他有他的性格的问题，也有他家族的问题，对吧？所以几个结合在一起，他才能做这事儿 啊。你觉得这样的事情适合复制推广？ 我曾提到，我叫消灭三星级酒店现象，就是酒店就是出现这样情况，就是在过去还有很多三星级酒店，就大量的市场是三星级酒店，现在的市场就变成了五星级酒店，少量跨国的，再加上大量的连锁酒店和各式各样的民宿酒店。民宿酒店装修的不非常个性化的。 你说的连锁酒店应该算是叫做什么精品酒店、主题酒店？ 哎，对对对，但是它连锁覆盖全世界的这种， 是 一些各行各业可能都是这样的，就是有那么几家特牛的、特别标准化的、特别奢华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服务，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标准化的服务，再加上一些个性化的服务。没有三星级服务，所以三星级服务就是我既不标准化也不个性化，反正就是大差不差那种七十分的服务没有了。 嗯， 就等于那些服务的那些市场被那些个性化的服务市场所蚕食。 华鑫这么一说，我们好有压力啊。 对，所以就如果你现在的公司是中型公司，三星级酒店服务型公司，那么这样的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就会被取代。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看微博还看到另外一个消息， 嗯， 也是一个姑娘，90后啊，原来学的是什么我忘了，但是她从小呢，她就喜欢画画，她。更喜欢的是吃，有人说了，你能把我吃的这个东西画下来，我就给你吃。于是他从小就开始画啊，画完之后有奖励。于是呢，他就越画越好。再后来呢，他就画这个油画。有一天呢，别人看到他画的油画画的不错，说给我画一张吧。他最早是还画自己，画自画像，放到朋友圈里，这样一下子就传播开来了。每到这种什么节假日的时候啊，或者是一些婚庆啊。纪念日的时候，别人就会找他定制，找他定制。他说啊，旺季的时候一个月挣10万块，然后淡季的时候一个月呢也有几万块钱。原来家就住50平米的小房子，他给爸妈买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，当然不是一次性啊，交的首付。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？ 这有点像德国和日本这种情况嘛，就是德国和日本就是大量的这种小作坊式的公司，然后他们做一些像德国就属于日本也有就做那种小零件嘛，然后这种小零件属于全世界都是他们家的 啊， 但是就那种小零件，然后他们家没几个人，就10来个人，然后传承也是也不招太多的人，对吧？还要做寿司什么之类的，就都是这种，然后那个特别多的这样的小公司，几万家、几十万家，中国可能未来也会有这样的趋势， 他以这种模式来挣钱，你觉得可持续吗？就像你刚才所说的， 可持续啊，这个就属于那种小作坊式的那个叫做个性，提供个性化服务嘛。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人追寻理想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？就或者说这个理想会不会阶段性的发生变化？ 理想阶段性的发生变化，就是因为它不够，它有两种，一种可能是因为它三分钟热度，或者说它的理想到一定程度不够深度了，这是一种，就是它还是就吃火锅吃多了，吃腻了嘛。 对 啊，对吧？他所以那些他不吃腻的，他肯定是加了各种调味品啊。然后呢，这是一种；还有一种呢，就是社会需求没了，